你好，我是狗尾草科技合伙人、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邵浩。在上篇文章中，我们聊了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在落地过程中的难点、痛点。今天我们接着这个话题，继续聊聊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情况下，技术管理者如何快速发现可应用的新技术，并将其落地到实际产品中。新技术层出不穷，如何发现新技术？如果有关注 Axiv 网站的读者会感觉到，算法在近年来的迭代速度非常快速。以语言模型预训练方法为例，代表性方法有 Transformer、 Elmo、 OpenAI GPT、 BERT 以及最新的 GPT-2。 其中 Transformer 于2017年6月被提出， Elmo 的发表时间是2018年2月，刷新了当时所有的 SOTA State of the Art 结果。不到四个月， OpenAI 在2018年6月基于 Transformer 发布了 GPT 方法，刷新了九个 SOTA 结果。又过了四个月，横空出世的 BERT 又刷新了11个 SOTA 结果。到2019年2月， OpenAI 最新发布的 GPT-2 包含15亿参数，刷新了11项任务的 SOTA 结果。因此，可能我们还在尝试验证一个算法的时候，另一个新算法已经刷新了原有算法的指标。那我们如何能够保持对技术的敏感度呢？以下是我的几个建议。首先，优秀论文，英文为主，是必须要跟进的，尤其是阅读算法的原文，对于复现和修改算法细节非常有必要。其中 Axiv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，虽然没有同行评审会带来良莠不齐的问题，但鉴于论文更新速度快，很多重要的成果都会在此进行预发布。一般来说，优秀的论文引用量都比较多，英文苦手也不用担心翻译问题，因为网络上会有很多业内高手对好论文进行解读，通过中文解读可以初步了解算法的性能和工程化的可能性。其次，高质量的微信公众号也是了解新技术的一个快速通道。通用类公众号比如机器之心、匠门创投，细分领域比如 Paper Weekly 就是带你读论文等，都是快速接触新概念、新技术的途径。然后对于工程化项目而言， GitHub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代码源，工程师经常戏称 GitHub 是全球最大的同性交友网站，在这里可以直接获取大量优秀算法的开源代码，还有经典论文的算法复现，可以在 issue 中提问和解答细节问题，还可以参与完善算法。最后要找机会参与圈内的活动，参加国内的一些圈内会议，不仅可以了解目前的技术进展，同时还可以和来自高校和企业界的朋友互通有无。尤其是一些大型会议，对公司的招聘和技术宣传也都是非常好的途径。机器学习、计算机视觉、语音技术、自然语言处理、知识图谱等都有专门的会议，这里就不再一一列出了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学术会议排名来进行选择。那么新技术如何从理论到落地呢？在上一篇文章中，我们讨论了人工智能技术落地难的问题。接下来，我希望和你简单讨论下如何将优秀的技术进行落地的话题。首先，从业务的角度来看，需要审视公司的主要竞争力是什么。不能为了用新技术而偏离了公司的核心价值，因为新技术通常是锦上添花，而不是雪中送炭的。在业务中，需要根据自己的产品做选择。用了人工智能技术，能不能给产品带来显著的提升？公司能否负担起人力成本和数据成本，甚至包括深度学习所需的硬件成本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机器学习中有一个子领域是分类。在深度学习还未兴起的时候，针对不同的数据进行分类，需要根据数据的分布特点，选择不同的适用算法，例如 SVM、LR、决策树等。即便是在今天，传统的算法未必就比深度学习方法要差。我有一次面试一名头部大厂的高级算法工程师，他整个过程中只谈 LR 的方方面面，对于其他的算法不关心也不熟悉，好像是 LR 弄好了就能打遍天下的感觉。不可否认，这些传统分类算法在大量问题上都有优秀的表现，但有了效率更高的模型，也有必要去测试并判断它们能否用于实际产品中。比如 FastText 这个算法发布之初就得到了广泛支持，在自然语言分类问题上不仅速度快，性能提升也相当明显。因此，经过一整套测试流程之后，我们将其作为了主分类模型。 后来又出现了 BRT， 同样经过测试之后，我们发现其性能超越了 FastText 1% 到 2%， 但这时候由于其时间消耗远大于 FastText， 并不能作为主模型来用，我们仅将其作为并行处理中的一种参考方法，与若干传统机器学习方法一起来做 stacking。 Stacking 是一种集成学习方法，感兴趣读者可以阅读其他资料进行了解。因此，算法好不好用，能不能落地，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。比如说，在做文本匹配的时候，有大量深度学习方法可以使用，理论性能也都是 SOTA 水准。但根据产品需求来看，有时候 96% 的准确率和 95% 的准确率，产品体验并没有多大差别，但投入的研发成本却要高出许多。反而用 ES 自带的 BM25 算法又快又好，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使用深度学习方法了。同样的，对于感知技术，目前技术的成熟度也非常高，比如说人脸识别，如果和产品不是重度耦合，直接使用大厂的 API 或 SDK 就行了。但如果是自己的核心产品需要搭配人脸识别模块，就可以考虑在已有成熟的开源的算法上进行二次开发，甚至搭配自己的芯片，从而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下面谈谈其他需要注意的点。一、技术和产品的权衡。正如前文提到的技术成熟度曲线，有些技术在现阶段的确没有达到人类的期望值，这个时候一个可选的解决方案是通过产品设计来补偿。比如说，大量弱智的聊天机器人产品可以利用产品设计来弥补技术缺陷，那该如何去做呢？关键在于，我们要让用户不要重点关注其技术表现，而是对产品的体验有一种惊艳感，发出类似“天哪，这样都可以”的赞叹。比如，我们狗尾草科技提出的聊天机器人的虚拟生命形态，这个概念之前日本的 Getbox 公司也提出过。基于这个概念诞生的琥珀虚言，就是我们推出的一款结合了 AI 加 AR 加 IP 以及 GAVE 引擎的虚拟生命产品。它搭载 Holora 硬件平台及360度全息投影，创造了一个有情感、可养成、可进化的虚拟存在。但这种存在又可以和周边世界进行多模态真实互动，并针对用户行为习惯形成不同的性格体系。同时，人物还可以换成二次元角色和真实的明星，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和粘性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技术不够，产品来凑。产品不够，运营来凑，用户接受才是硬道理。技术可以加分，但过硬的还是产品本身。二、小公司和大公司。我接触过一些创业公司，一开始就期望做一个人工智能开放平台，虽然在前两年拿到不少融资，但最近大多数都销声匿迹。做平台型的事情，没有大量的人员和资金支持是无法实现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国内的人工智能研究院，且不说百度、腾讯的换帅事件，很多中小型公司的研究院也由于没有办法进行工业级产出，导致了大量资本投入换来的只是 demo 和论文。所以对于中小型公司而言，需要做的事情是借助利好，顺势而为，同时精耕细作一个细分领域，在大公司无暇顾及的垂直行业杀出一条血路。无论是后期被收购还是能够独立壮大，都是比较好的结果。切记大而全，什么都想做，做自己擅长的才是最重要的。写在最后，大家现在都在谈人工智能技术，而且很多人都会把人工智能和 AlphaGo 以及深度学习画上等号。其实人工智能涵盖的学科范围是非常广泛的，包括心理学、神经科学、哲学、认知科学等等。我们目前看到的大量成果都只是深度学习和大数据的化学反应，而且大量的人工智能应用还都是人工加智能，离真正的认知智能差距甚远。如何利用技术赋能产品，得到用户和资本的认可，才是最重要的。